大声，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见到了哈格旺丹和王焕章，邹一朝兴奋地指挥着老夫人说：老婆子，快去冲枣花姜糖水，让王丹他们驱驱寒气啊，哎，正正阳气。哈克王丹拦住了老夫人，对邹一凡说：邹大叔，别让婶子忙活了，我这位杨老弟已经给你添麻烦了。这话咋说的？你一来呀，啊，我家老头子的病就好了一半了。老夫人说着迈步去拿暖水瓶。哈克旺丹急切地说：哦，邹大叔，你咋了？都啥病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得的是心病啊。哦，我想起来，心窝就跟针扎了一样的疼啊。邹一朝叹着气。哈克旺丹双眼盯着邹一凡，嗯，到底咋了？你老说说了，也许旺丹能够帮点啥。顿了一下，邹一凡向前挪了挪身子，坐在了炕沿上，叙说起来。原来春节前的腊八节，枣林村方圆几十里下了一场鹅毛大雪，这个雪下了三天三夜才停下来。雪停了，最开心的就是邹一勺的孙女枣花了，只有这个时候她才能跟着爷爷跑到十里开外的戈壁滩上去采药。只眼盲症的高方里有一味药，是生长在戈壁滩低洼处的冬草。这个草四季常青，只有经过大雪覆盖后的冬草才有治病的奇效。雪停后的早晨，枣花儿陪着邹一勺趟着齐腰深的积雪走了一个时辰，才找到了那片低洼处的小树林。爷儿俩用木铲子不停地铲雪采药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。枣花又累又饿，坐在小树林的旁边的雪地上啃起了玉米饼子。忽然一只灰里透黄的雪兔子一瘸一拐地从远处跑来，雪滴在雪地上穿成了一串殷红的线。枣花跑过去抱起了雪兔。哟，爷爷，您看这兔子多可怜呐。 不知道哪个讨厌鬼把他腿给打伤了，你快给治治吧，爷爷。邹一勺从行李包里掏出了一块纱布，给雪兔简单的包扎了一下。枣花怕天冷受冻，把它暖在了怀里，准备带回家去调养。这个时候，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男孩子的喊声：“别动，这雪兔是我打的，把它还给我。”跑过来的男孩是枣林村北路边胡记野味饭馆东家胡大发的儿子，小名胡狗子。跟在胡狗子身后的是他的弟弟胡二郎。慈眉善目、内心歹毒的胡大发倚仗着在睢原警局当差的弟弟胡殿奎的实力，开了胡记野味饭馆，挂羊头卖狗肉，坑蒙拐骗，远道而来的客人明知被坑，只能将这个恶气往肚子里咽，一走了之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他的大儿子胡狗子是周边出了名的浪荡公子，偷鸡摸狗，流氓成性。有一次正趴在邻居家的鸡窝里偷鸡，被主人发现了，抄起了木棍子把这个胡狗子劈头盖脸的痛打了一顿。胡狗子撅着屁股跑回家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叫起了屈。胡大发提着灯笼拽着胡狗子找到了那家邻居，二话不说将灯笼往人家鸡窝旁的玉米节垛这么一扔，大火顿时就着起来了。他还不依不饶地跳着脚连喊带骂：“ 你也不睁开眼睛瞧瞧，再欺负我们家狗子，我告诉你，连房子一块点。” 这胡狗子长大了之后变本加厉，胡作非为，背着个长筒猎枪到处乱窜。胡狗子见枣花正把兔子抱在怀里，伸手就抢。枣花一闪身，抱紧了雪兔，跑到了爷爷的身后躲了起来。胡狗子上前一把拽下了枣花头上戴的雪狐皮帽子，他看雪花长得貌美如花，顿生邪念，搂住了枣花又亲又啃。枣花蹬腿乱踢，双拳回击都难以脱身，情急之下他咬住了胡狗子的中指，咔的一口将中指咬掉了一截，那断掉的中指被枣花连血带肉扑的一声吐在了胡狗子的脸上。他咬着牙说：“姑奶奶跟你拼了。”胡狗子疼得一头栽在了雪地上，哀嚎着打起了滚儿。胡二郎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傻了，站在雪地里张着嘴不知所措。 二郎快跑，回去叫咱爹给我们报仇。 胡狗子攥着手腕呲牙咧嘴的在那儿喊着。枣花将雪兔揣进了怀里，从雪地上抄起了胡狗子扔起的猎枪，顶着他的脑袋高声地说：“狗那样的畜生，再敢欺负人，姑奶奶我一枪崩了你。”胡二郎吓得撒腿就跑，胡狗子抱着脑袋趴在地上连连求饶：“姑奶奶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” 爷爷，咱们回家冻死这狗东西。 枣花怀抱着受伤的雪兔，挎着采药包，搀扶着邹一勺往枣林村走去了。枣花陪着爷爷奶奶围坐在炕桌边，正准备吃晚饭呢。胡大发带着几个打手凶神恶煞地冲进了门，高喊着：“ 哎，把这小丫头片子给我绑了，给我滚。” 枣花从炕上蹦了下来，抄起炕脚上奶奶做针线活的剪刀，猛地朝胡大发刺过来。胡大发一扭身躲闪不及，耳朵被扎了个正着。胡大发哎呦了一声，捂着耳朵低头正要往外退，枣花抢前一步抓住了胡大发的脖子，把剪刀顶住了他的咽喉，冲那几个打手喊：“ 谁敢过来，你们再敢上前半步，我一剪刀就要这老东西的命。” 胡大发扬着脖子：“ 别过来，都退出去，都退出去。” 枣花看见几个打手已然退出了院子，松开了胡大发，厉声说：你也快滚，村里人都怕你，姑奶奶我不怕，你再敢过来生事，留神你脑袋。胡大发捂着滴血的耳朵，三步两步窜出了院门。 小丫头片子，今天我是塞你手里了，你等着瞧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大年初一，胡大发带着睢原警局当差的弟弟胡殿奎闯进了邹一韶的家门。邹一韶的儿子儿媳也从睢原回到家里过年，他的儿子邹继德是成后堂药店坐堂的郎中。胡大发拱着手说： 老人家，我兄弟俩是给你二老拜年来了。 胡殿奎叼着烟斗吐着烟圈说： 邹老先生，你这医术真是大名鼎鼎啊，就冲你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，就是天塌下来我也高看一眼呢。前些日子听说我那不争气的侄子胡狗子和你的孙女有一场误会，我哥哥已经报了警局了，警局派我来处理这个案子啊。我看这街里街坊的能有多大的仇呢，这事儿就算了，跟我哥说了，但那儿子被你孙女一口咬成了残废，娶不上媳妇了。这狗子偏偏就看上你孙女了，整天哭着喊着要娶她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只能是公事公办了。 邹一韶愤怒地从炕上跳了起来，拍着桌子说： 你这是欺人太甚。你们不讲理，有讲理的地方。要是敢打我孙女的主意，我这把老骨头就跟你们拼了。我 胡殿奎看软的不行，掏出了洋枪，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。 好啊，我看你这个老东西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就两个条件，第一，把你的孙女嫁给狗子。第二，三天之内交赔偿狗子被咬掉手指头的损失费200大洋。要是不从，我就把你的孙女绑到局子里坐大牢蹲大狱。三天之内给我回话，否则后果自负。 你这哪是当差的呀，这纯粹就是土匪。 邹一韶一气之下病倒在炕上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枣花娘搂着女儿流着眼泪说： 爹呀，这胡家是出了名的活阎王啊，咱们斗不过他，还是把枣花带回睢原吧，那儿讲理的地方多。 邹继德给父亲熬着药说： 爹， 枣花娘说的对，睢原警局的局长经常派人带他老娘到成后堂找我看病。胡殿奎若是不想穿那身黑皮了，我就再帮他加把活。邹一韶躺在炕上说： 孩子，咱们不能吃那个眼前亏呀。明天一早，你俩带着枣花就赶回睢原。这家里你们放心，我和你妈这两把老骨头，胡家也不敢把俺们咋样喽。 邹继德皱了皱眉： 可是我们都走了， 您老的病咋办呢？ 放心吧，我知道深浅。你别忘了，我是行医之人呢。就这么定了，快去收拾东西吧。 枣花不服气，嘟囔着说：“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有把枪吗？姑奶奶不怕他。” 邹一少劝说着说：“枣花啊，先出去躲躲吧，过了这劫再说。” 第二天一早，邹继德一家三口逃出了枣林村。当天下午，胡大发兄弟俩又来到了邹一少家，见枣花跑了，胡大发恼羞成怒，一脚踹翻了桌子，呲着牙大喊起来：“ 你这个老东西，你等着瞧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” 从此以后，胡大发的两个儿子隔几天就来邹一少家捣乱，不是砸门，就是往院子里边扔砖头。邹一少担心伤着看病的客人，索性摘掉了行医的牌子，关门停诊了。 听完了邹一少的述说，哈克邦丹腾的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气愤地说：“这群混蛋欺人太甚，我去会会他们，我见一个打趴下一个。” 王焕章拽着哈克邦丹的衣角拦着说：“哈大哥，冷静，咱们要去胡家，但知道是替邹大叔出力，等咱们走了，这胡家更得报复了呀。邹大叔就更会难以安宁了呀。我看呢，还得想个两全其美的计策。” 三哥，哈大哥，穆奇兄弟，哟，我能看见你们了，我眼睛好了。 杨康喊着从炕上跳了下来。 太好了， 邹大叔真是药到病除啊，不愧邹一勺这个称号啊，多谢您了。 王焕章站起了身，拱手向邹一勺道谢，转过身看着杨康和乌木齐说：“ 二弟，你和木齐兄弟去村口，咱们的驼队都在那儿等着呢，去十双鞋给邹大叔送过来，我和哈大哥商量点事情。” 杨康、乌木齐出去之后，王焕章拉着哈克猛丹对邹一勺说：“ 大叔啊，你静养身体，我俩先出去一会儿。” 来到了院子里，王焕章低声说：“ 阿大哥，对付这个胡家呀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咱们一会儿要路过胡家的野味饭馆， 他不是从以假乱真坑害过往的客人吗？咱们就去他那儿吃饭，到时候咱们见机行事。” 哈格旺丹点头称是，又低下头跟王焕章耳语了一番。 杨康抱着十双鞋进了大门，王焕章、哈格旺丹跟着杨康又回到了屋子里。 哈格旺丹说：“邹大叔，邹婶儿，这十双鞋是王掌柜送给您老串的，这些日子二老受苦了，放心吧，以后胡家不敢再来捣乱了。你们踏踏实实的养病，等病好了接着开门行医。哦，张库大道来来往往的客人需要您。” 告别了邹一勺，驼标队沿着张库大道向北前行，不到半里的路程，来到了挂着胡记幌子的野味饭馆。 阿格旺丹向前高喊：“ 弟兄们，停下脚，今天就在胡记吃饭了。” 听到了驼铃声，饭馆的两个伙计快步地迎了上来。 哎，客官，你一路辛苦，在我家歇脚吃饭吧，我家可是山珍野味齐全呐。 走进了饭馆，王焕章和哈格旺丹对坐在圆桌前，哈格旺丹看着菜单， 叫那家掌柜的过来，给我找几道拿手的好菜。 不用叫，我来了。刚到后厨安排了一下。啊，客官慢待了。 胡大发满脸堆笑，哈着腰来到了桌前。哈格邦丹瞪着眼睛， 你就是胡掌柜。 胡大发仍然弯着腰， 胡大发，这饭馆是我开的，我俩儿子打猎刚刚回来，您看啊，这挂着的山鸡野兔都是刚刚打回来的。哦，我这还有穿山甲、鹿肉、狍子肉，你想吃哪口？ 啊，乌木齐和两个伙计把捆着双手的胡狗子和胡二郎推进来说， 大哥，抓了两个贼，我们刚把骆驼拴好，正往屋里走，这两个贼就用刀子割咱家的货袋子。 哈克王丹不动声色地说， 嗯，好小子，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偷东西，把他俩捆好，等咱吃饱喝足送去报官。 胡大发堆着笑脸为两个儿子求情，哎，阿别阿别别啊，哦，客官您手下留情，这是我的两个犬子啊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他俩吧。 哈格旺丹一拍桌子厉声说， 哦，好啊，原来你开的是黑店呐、啊！木器去把他家的幌子摘了。 胡大发一听顿时翻了脸，恶狠狠地说， 我说各位，你们识相一点，也不打听打听我胡大发是啥样的人，你们一个外地拉活的还敢在胡记撒野吗？伙计们，给我抄家伙往死里打。 几个伙计手握着刀棒从后厨冲了出来，朝哈格旺丹和王焕章奔来，抡刀就砍。哈格旺丹一闪身站起来，两手攥住了桌沿，提起来用力一掀，哗，将胡大发和那几个伙计打翻在地。胡大发翻身从地上爬起来，一头向哈格旺丹撞去，哈格旺丹向后一撤步，抬腿就是一脚，将胡大发踢倒在地。当的一声，他的头撞在了桌角上，他捂着出血的脑袋哀嚎着钻进了后厨，端着猎枪冲出来，他瞄准了哈格旺丹，大声地喊着， 呀，我让你脑袋搬家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日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众人教训了恶霸，继续前进。他们终于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，王焕章和杨康迫不及待地在规划城里参观起来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